这是来自美国旧金山的华裔女创作人 Wanna Tam 演唱的 Tower， 词曲都是她个人完成，她的中文名字叫做史艺兴啊，但是很多人熟知的还是她的那个英文名 Wanna Tam。 有一首她唯一的一首中文版本的歌曲啊，她唱的叫绿岛小夜曲，你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下听一听。继续陪伴我们的是齐秦，无情的雨，无情的你。 在这样的夜里，依然清醒，雨中的我和你，从没忘记分手时的心情。 这是收录在齐秦的《边界》专辑当中的一首名曲《无情的雨，无情的你》，创作人并不是齐秦本人，而是一个叫做董荣俊的创作人。这个人呢，甚至跟齐秦都没有见上一面啊，就离开了人世。在93年的一月份的时候，台北的一个西餐厅，一场大火呢，把餐厅当中的33条无辜的生命吞噬了，其中就包括了刚刚我们听过的《无情的雨，无情的你》的创作者董荣俊。

声音最寂寞，从来不说我伤心，从来未曾犯过什么错，青春岁月度过，多少真情真心错过， 这段为你推荐的是1991年环球唱片发行的《今夜你会不会来》同名专辑。 一个最美丽的阴影，也许是我们前世的约定，你就是我这一生中在等待的人，你不知道我今天的心是一片灰烬，也许你只是一朵属于流浪的雨，也许你不必现在做决定，当我目送着你从人群中慢慢的离去，你若知道我的心都已经被你占据，你是否愿意为我停留？今夜你来告诉我，你是否愿意陪我走错我的梦，我的所有？你是否愿意为我停留？今夜你来告诉我，

我不关心你现在是谁， 经验比知识更宝贵。 我关注的是你想成为谁。 微信关注无忧见地， 听意见领袖，看知识网红，约行业大咖，就在 无忧见地。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北京日报消息，28号起，由永定门长途汽车站18的特十二路内外环将全部更换成纯电动双层公交，总共70部车。据悉，特十二路从永定门长途汽车站出发，途经陶然亭公园南门、右安门东、右安门西和大观园等38个站点。此次特十二路车辆从柴油车置换为纯电动车后，采用停站时间不变的充电方式，营业时间不变，仍延续原走行时间。在此之前，13路、55路、121路、425、569路、专6、专8、44路外环已经陆续更换为绿色能源车。北京日报消息，居民将废旧物品打包贴上二维码，扔进新型再生资源回收柜，就可以获得积分兑换电话卡、购物卡等。北京环卫集团推出垃圾智能分类模式，仅方庄地区每月就可回收各类物资20吨，预计今年底将覆盖全市700个小区。这套智慧分类回收体系是2015年底入驻方庄地区的，目前共有48台各类智能回收箱分布在方城园、方兴园和方谷园。按计划，环卫集团今年还将在300个合作的物业小区推广智能回收体系，覆盖人口有望超过100万。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这个世界因陌生而相识，因相识而陌生，只凭一个声音，午夜梦回，只为一种感觉，驰骋心间。嗨，我是李默，我和你素未谋面，你和他也不曾相识，但我们却不约而同地爱上了他们，爱上他们的吟唱，爱上他们的气息。只爱陌生人，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 晴朗的，没人能把谁的幸福没收。你发誓你会活得有笑容。 的幸福没收，你发誓你会活得有笑容，你自信时候真的没多 冷。刚听过的歌来自梁静茹，分手快乐。分手这个事情呢，要看了，有些人很想提出分手，那的确是一件很洒脱很快乐的事情，可是有些人很倔强地说分手啊，快乐啊，其实他心里很酸涩的。接下来我们要给你选择的是很会宽慰人的陈升给你演唱不再让你孤单。 让我轻轻地吻着你，擦干你伤心的眼泪，让你知道在孤单的时候还有一个我陪着你，让我轻轻地对着你歌唱，像是吹在草原上一幅，只想静静听你呼吸，静静拥抱你到天明。在你每个彩色的梦中陪着你，我从遥远的地方来看你，要说许多的故事给你听，我最喜欢看你胡乱说话的模样，逗我笑。尽管有天我们会变老，老的可能都模糊了眼睛，但是我要写出人间最美丽的歌送给你，路遥远，我们一起走，在你每一个彩色 京市。